起酷爽一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858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。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，贺主任您好。 嗯，张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咱们国家呢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大国啊，很多人都有糖尿病，确实有些人呢是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的就非常害怕啊。其实呢，如果您要把血糖控制好的话呢，并发症啊，或者说不会产生，或者说推迟产生的话呢，对您的身体的伤害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啊。 哎， 但是你怎么把这个血糖控制住呢？这个确实是有学问的。 对， 那有些人说了，我为了让血糖呢不升高，那我就主食啊，我这个主食就少吃，或者是不吃吧。那这种想法或这种做法对吗？ 嗯，张老师，糖尿病病人不吃主食或者是少吃主食啊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？当然糖尿病人也知道啊，我要是说主食吃的少，我血糖就会下来一点。但是您如果主食吃的过少或者是不吃，这个时候呢血糖反而会升高。 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主食里边呢，无论是馒头啊、米饭啊，甚至粥啊等等的，它含糖量还是蛮高的。 对， 嗯 啊。那么为什么不吃这个时候血糖反而会高呢？ 对， 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身体里面让血糖不高的，让这个糖从血管里面到组织当中去的，这个起主要作用的是胰岛素。 嗯， 那如果您长期的主食量摄入不足，少吃或者不吃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越来越差。 好像按人们的想法呢，是我甜的东西含糖量的东西少吃或者不吃，那我的血糖就会降低。那您刚才说主食少吃的话，反而为什么会血糖还要升高，而像刚才您说的胰岛素它的敏感性还会下降呢？ 因为这样的啊，你主食不吃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胰岛素的敏感性就会降低。那么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了以后，我们人体还有升糖激素，知道吧，这个时候呢它还会促进我们人体的血糖更加的升高。哎，因为这个主食的量是刺激胰岛素有敏感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。 哦， 哎，那么胰岛素它最后都没有敏感性了，最后胰岛素完全丧失了能力了，那这个时候呢您的血糖反而更不容易控制了。哎， 就吃点什么它就会更高。 哎， 嗯， 因为您要不吃主食的情况下，您还是会进食别的东西，对吧？ 对， 进食别的东西的时候也是需要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。 嗯， 只不过是进食别的东西的时候它升糖指数是慢的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它也需要控糖啊，但是您越不吃主食胰岛素的敏感性会越低。所以呢您这个时候血糖越不容易控制，这个时候血糖的水平会更高。所以呢糖尿病病人适量的吃主食，这个呢反而血糖会平稳。 好，那也就是说作为糖尿病病人，你想控制好血糖哈，有人说不吃主食这是不对的一个误区，那也就是说主食一定要吃，但是吃多少怎么来吃这很重要。 那么我们吃的量呢一天呢大概是4-5两的这个主食啊。那怎么来吃呢？我们一般是吃3顿饭。 对吧？三顿饭把这个主食呢给它分成三餐吃。那么我们糖尿病病人呢有一个问题啊，一个是高血糖不容易控制，对吧？血糖太高了，降不下来，无论吃药吧运动啊好像都控制的不理想哈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有的时候还会发生低血糖。低血糖呢，这个听众朋友呢也不好控制它，对吧？那么既不发生高血糖又不发生低血糖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分餐主食。一定要记住，分餐分的是主食，不是其他的东西，对吧？那么您把您这一日三餐的这个主食的总量分到午餐当中去， 就是说一次吃主食的量要少一些，但是分多次，也就是少吃多餐， 您可以分五顿来吃，六顿来吃。那么可能有听众朋友说了，那么我把这个主食分出去以后呢，我这一顿吃不饱了，那么怎么办？您可以用菜来替代，这个菜呢是可以不限量的，而且菜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植物纤维啊，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呀、西红柿啊，对吧？这些呢，胡萝卜，这些呢，您可以呢随意的来吃，对吧？这个吃了呢，它呢不会升高您的很多血糖，这个时候呢，您的血糖呢还非常的平稳。还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是把这个主食的量就是 减了， 减了吗？就是说，本来是三顿吃，现在变成五顿吃了吗？ 但每次吃的少一点， 吃的少一点。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，我中间的那一顿加餐，我不用分出来这个主食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但是这个呢，您可以把它换算成相等热量的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您这一餐我少吃一块这个主食，少吃半块饼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您可以吃半个苹果。他们两个的提供的热量呢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您既血糖可以平稳，又保证了您食物的多样性，您的血糖还非常的平稳。 对，但总体来讲呢，这个主食是不能够不吃的。 必须要吃。 如果长期不吃主食的话呢，对于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呢是有影响的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长期不吃主食的情况下，或者主食摄入量过少，或者是不吃，还有一个我们糖耐量的水平会下降。因为正常人您看啊，他不管吃多少食物，他的血糖都是一个平稳的值，正常的值。那么有糖尿病的人，或者是糖尿病的后备军，他的糖耐量是受损的。那比如说他喝75克的这个葡萄糖水以后，那么他餐后2小时查的这个血糖的指数就超过7.8了，有的人甚至是大于等于11.1了，他的糖耐量就受损了。那么糖耐量已经受损了，或者是您已经成为糖尿病了，那这个时候您再继续不吃主食或者少吃主食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就会加重糖耐量的下降，加重糖耐量的受损，这个时候呢，您的糖尿病就会更加的严重，就会血糖更不容易控制了。 对，所以跟这个糖耐量也有关系。那么具体呢，糖尿病人哈，咱们怎么来吃啊？吃多少？我想咱们广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稍纵即逝哈。可能有些朋友呢还没听特别的清楚呢，就过去了，没关系，您可以早晨8: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 这个咨询的时候，赵老师是这样啊，您咨询以后，您可以提供您血糖是多少，得糖尿病多少年了，您的体重，对吧？您呢就是有没有并发症，然后呢您每天做哪些体力活动哈，还有您的身高。那么您把这些值提供给我们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帮助您制定一个饮食的方案。您怎么吃，然后给您一个食谱，那您照着这个食谱来吃就非常简单了。 没错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您早晨8:30之后啊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了啊。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-4417，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年岁的增大，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。忙碌了一生，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的退休生活了。如果身体允许，就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，曾经想做却因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。